you 娘娘开眼叫大雁，叫声大雁

丞相府教场远在面前，金壮儿郎点了十万于禁李典韩好下后兰，桃香三生发了迎战，真是兵贵神速，法令森严，浩荡荡处理了许昌一脉，哗啦啦把压入山大雨波翻呐。下许昌发人马，再不宣得言一言，他自从得了诸葛亮待如失礼一样，但也休提那万众的殷勤，千般的恭敬，也休提同时同饮食也同饮，关张二人心不悦，你对玄德把话言。哎，大哥，那孔明他年轻啊，可有什么才略？夫妇少时学，恐怕大言我的兄长此地重待，我有点儿太过了吧？玄德带笑迎花篮啊，说二位贤弟，我的先生是如鱼得水，从今后二弟你们莫多言，关张二人而退，那刘备又重待孔明，生死先前。这一日，玄德正在衙中坐，忽见那探子口头报一番，报忙报道：曹操在许昌发人马，夏侯惇为帅，执掌兵权，率领大兵成十万。哎呀呀，杀奔咱们新野县，这路有三天。玄德摆手说：“你再探，那探子口头就离了衙前。”关张二人早知此事，张飞又对着关公言：“哎，二哥，夏侯惇带兵，我是杀到此，叫咱大哥可使孔明前去当先。”言未毕，忽听得里边把二弟呼唤，他弟兄们答应就到了跟前。玄德说：“夏侯惇带兵整十万，杀奔咱们新野县。好个魏延，二弟你们有何退敌策？”张飞闻听就大笑一番，说：“大哥，你不说是崇德先生如鱼得水吗？现而今要去谋看夏侯惇的大兵，到何不放水去把他淹啊？”玄德说：“哎，志在孔明，用